里秦娥娄山关。1935年2月。西风烈，长空雁叫双尘月。双尘月，马蹄声碎，喇叭声夜。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